蓝北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建国路四惠桥到国贸桥东向西方向，紫竹院路西四环到西三环西向东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今天我们的打开方式应该是 Hello。 没不要每个星期都这样的垂头丧气的无精打采的，好不好？ 其实主要是因为昨天那个活动场面太嗨了，今天是嗓子有点哑哑的感觉。 对，所以今天听上去很像500，有没有？像迪克牛仔，有没有？好吧，不管你们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到这个新的一周，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世界杯期间依然的活力满满啊！这当然要需要一个调整，或者是频率的一个调整啊！因为我总觉得，如果我们每一天都关注每一场比赛，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对， 哎，这么最佳的打开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参与我们的活动，这样的话你会可能看到一场精彩的比赛。 对，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昨天来到我们的现场，看到我们四位主持人在台上各种的这个风起云涌。 这说的好像我们是吊着威亚飞来飞去的啊，没有，不至于啊，只是一个很热闹的现场。最重要的是看到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对于英格兰队来说，好久也没有这样子酣畅淋漓的大胜了， 大比分啦。 对 呀、 啊、天哪，就是6-1嘛，对不对？ 一个节日的象征、 啊、欢乐。然后呢，当然如果你不是英格兰的球迷也没关系，至少你看到了很多的进球。 看球同时告别一下今天的工作吧。 再见工作。 不知道外面现在什么天气啊？你所在的地区是不是天上还下着点儿啊？掉了点儿啊？ 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不要被这个雨雪的心情打湿自己美好的心情吧。 但是夏天的时候下点小雨，说真的， 凉爽一点， 非常惬意的一件事情。首先送上这首《库拉拉》。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大家下班快乐啊、嗯、今天我们可能都会以一种摇滚的方式来和你说话是吧，昨天确实吼的嗓子有点哑啊， 是昨天现场简直嗨爆了，有很多朋友都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游戏环节当中，什么颠球大赛呀、啊嗯、昨天老白也是一显这个球技 昨天我其实一开始颠球还是没有找到感觉的，后来发现哎啊，因为这个对手确实有点弱 然后后来就渐入佳境了， 哎对对对对对，我实际上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对手颠了有几个，我只是觉得、嗯啊，是吧？ 是大获全胜。哎， 俗话说得好嘛，这个得饶人处且饶人。 但是呢，很可惜，就是你们打样的那一场没有被记录到比分当中。 哦，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因为其实，后面看到了，我们真是有真心啊，球技还不错的听友、嗯、 是。 然后包括后面有特别赶来，但是没有参加游戏。据说是刚刚踢完了一场球的一个朋友，感觉很专业啊、嗯、虽然没有看他秀脚法，不过呢昨天其实真正没有这个脚下留情的不是我，是英格兰队，他们昨天是以6-1大胜了巴拿马。 嗯，就在我们一开场的时候猜测这个比分大概是应该多少的时候，有人大胆猜测说4-0， 对、哎、 后来上半场5-0。 你记得那个英格兰球迷他自己是怎么说的，那个英格兰的朋友 他怎么说的， 他 3-0 对对 对， 他 说他 的 3-0、嗯、到最后再见到他的时候他脸上都已经挂不住了是那种很开心的挂不住你知道吗， 是 很嘚瑟的那种挂不住好吧，比赛已经结束，英格兰队是大胜了，同时呢还有另外的一场比赛呢是好像日本队的比赛，那场是平局啊，之后呢、嗯、还有一场比赛是有一场也是一场相对来说让人有点意外的胜利、嗯、那就是哥伦比亚队是大胜了波兰、嗯、波兰队其实也是要离开这一次的世界杯了，嗯，就注定要离开了。 哦，所以你看后面两场都没有看。 所以说，你看小组赛的一开始感觉是一个盛宴的开始，到了小组赛的末尾的时候，就感觉像离别之时啊。 是， 对，嗯， 断崖似的。 所以大家就好好的珍惜世界杯啊，是来之不易，四年一次，剩下的精彩的比赛吧。 当然，没有来到我们现场的各位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白金 FM 的平台。看到我们昨天发的一些照片， 对，应该会有一个推送，也请你关注我们接下来的嘉年华的系列活动，马上就要迎来第二场了。这首歌就送给英格兰队吧 ，Let It Out， 嗯，来自 A1。记得上一次有关于1998年英格兰对阿根廷那场比赛回顾之后，我们就跟上了这首歌，是当年英格兰队啊出征世界杯的时候的一首代表曲，来自于 A1、嗯、特别为英格兰队创作的这首歌曲叫做 Let It Out。 从目前的这场大胜来看，这支年轻的英格兰队这次很有希望在世界杯走得更远哦， 加油。 嗯，我们来预告一下马上在今天晚上和明天凌晨进行的比赛吧。首先是在10点钟同时会有两场比赛来开响啊、嗯、开场是分别是沙特阿拉伯对阵埃及队的比赛以及 乌拉圭对阵俄罗斯的比赛、嗯、当然呢还有在明天的凌晨2点钟会有波兰对阵哥伦比亚 啊 sorry 那是今天凌晨刚刚说了 波兰已经输掉了啊。 哦哦哦， 明天凌晨是两点钟是伊朗对葡萄牙的比赛。 哦哦， 嗯，重点可以看一下乌拉圭和俄罗斯这场对决，我重点推荐。嗯， 好的。 对啊，东道主遇上了这个同样的南美劲旅乌拉圭队啊，看看这个苏牙这次敢不敢咬东道主。另外，昨天的英格兰队的这个当家球星九号哈利凯恩，这又是进了好几个球，然后这样的话呢，在射手榜上现在应该是领跑了，所以说你们的罗 C 罗是不是能够追上他呢？就要看一下对伊朗的这场比赛能不能小小的刷个数据。嗯，这也是大家关注。 我们在现场看到那个凯恩的精彩表现，但是我们在现场有一个非常小的史上最小的一个小球迷，是四个月大的小凯恩， 穿着哈利凯恩的球衣， 超可爱。 对，而且我觉得艾科你也展现了自己的可爱啊。 啊，怎么了？ 就是在比赛的开场前，然后说啊，那个前面说 了，老板现在穿的是那个 啊，对，王你那个穿的是啊阿根廷队的队服啊，我明明穿的是英格兰啊，我支持阿根廷队。底下的英格兰球迷真的是慌了， 不干了。 对，后来我没有，我帮你用 跑错场了 另外的方式翻译了一下。对，这样的话其实也少许啊，减少了一些尴尬之情，有没有哈？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还让你做点擅长的事情，给我们推荐一个电影吧。 比如说电影方面呢，今天1990年由张国荣还有张曼玉刘德华主演的电影叫做《阿飞正传》，上一周我们好像推送过他们的一首歌曲《何去何从》，是不是？ 对对对， 通过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呢重新上映了。而这部电影呢是认为是王家卫的开山之作， 超级棒的一部电影，而且是有个修复版吧，应该是。 是， 同时这个电影真是成就了很多人呐，包括张国荣、梁朝伟、刘德华、张学友啊， 刘嘉玲， 对，他们都在里面贡献了非常不错的演技。 对，其中有一个片段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梁朝伟在其中有一个3分钟的戏，而他没有台词，没有表情，是演一个浪子， 对， 然后只靠这个肢体的动作，什么剪指甲呀、梳头发呀、数钱这种动作来表现。 其实当时他在那个阶段刚好是表演的瓶颈期，正是这一段戏让他重新找到了表演的乐趣。 对，而也是因为这部戏开始，梁朝伟和王家卫开始了长达将近30年的合作。 嗯，好吧，时光倒流到1990年，《阿飞正传》，这是梅艳芳献唱的《醉朦胧》。 寥寥凉凉清风，有点醉眼朦胧，月夜醉眼朦胧，月夜空，与我共舞婆娑，群洒随风。随风轻松，同铃动，坠儿同铃叮咚，树影动，谁在窗外寂寞追梦浪，脸上温热烧，谁来拥我入梦，谁来拥我入梦，同铃动， 下班路上听这歌感觉有点晃晃悠悠，感觉没睡醒的感觉， 醉意朦胧的感觉。 对，醉本身歌叫醉朦胧嘛，只不过是想通过一段音乐带你重新去回顾一下阿飞正传里面的那个场景，哪怕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可以听这首歌来大概想象一下那个刚才你说到那个梁朝伟那个画面啊。 嗯，就是 通过这首歌曲，我们要友情提示一下各位朋友，这两天不是紧锣密鼓大家在看这个世界杯吗？ 对， 就是喝酒的时候千万不要开车。 哎，对对对，这个另外也千万不要喝太多啊。好吧，还有一个推荐一下是迪丽热巴，是吧？ 和邓伦主演的一个电视剧叫做《一千零一夜》，正在湖南卫视开播了。而在剧中呢，这个迪丽热巴扮演的是一位这个自卑懦弱的一个酒店职员，他暗恋一个同事，但是一直都不太敢表白。 长成这样还不敢表白，那什么样敢表白？但是开玩笑啊，这个所以。后面好像还有一个什么超能力，就是能进入到他的梦境，是吧？ 对，是从梦境蔓延到现实。而这部剧呢，据说是以花喻人啊，就把迪丽热巴比喻作这个太阳花，把邓伦比喻作这个食人花。你想象一下， 哎，之前有一个刘德华和巩俐演的一个电影叫《文》，好像是叫什么最 闻香识人是吗？ 不是，不是闻香识女人，是什么什么最识女人心啊？大概是这样的吧。就是也是刘德华演的角色，突然有一种超能力，他能看到女人的心里面在想什么。 哎呦。我觉得这种就是在剧中具有超能力这样的现在题材是很火热的， 因为它都是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想拥有但是却无法拥有的这样的能力嘛。好吧，我们继续听歌吧。至少在这首歌里面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因为是来自许嵩的一首《有何不可》， 送给你们。 哎，是小贴心小甜蜜的一首歌，下雨天听还挺合适。 天空好像下雨，我好想住你隔壁，傻站在你家楼下抬起掌心里出现一架钢琴，我会唱歌给你听，哪怕多盆水往下淋啊。夏天快要过去，请你少买冰淇淋，天亮就别穿短裙，别再那么淘气。如果有时不那么开心，我愿意唱个罗密借给你，你其实明白我心意，为你唱这首歌。 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正在进行中，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有何不可来自许嵩啊。 刚才听到那个这个合奏版本啊，是来自用六音演唱的老白。 白三岁是不是啊？ 对， 我是真的是觉得有些听友发来微信的时候呢，可能会考虑到一些我的感受， 嗯， 比如说想夸我呀，不敢夸，哎呀，这个是吧？ 怎么 夸的呢？说哎呀，老白长得越来越像那个谁谁谁了啊，梁朝伟， 是吗？然后明明说是沈腾，好吗？ 你怎么回事？我看不清，你知道吗？啊，对对对， 不小心我就把那个名字 mark 出来了。 沈腾长得像我，好吗？谢谢。谁要再说我长得像沈腾，我跟沈腾急，我告诉你。 还有朋友就特别有意思，给我们每天分享的都是不一样的一些信息啊。就是我们在喝着啤酒撸着串看球的时候，还有的朋友是坐着足浴看着球。 好吧，就是各有各的打开世界杯的方式啊。 突然觉得就可以和世界杯匹配的套餐变得更多了。 我还是要提醒你们，就是世界杯增肥套餐要少吃啊。尽管我们请你们吃了，但是不是意味着说大家每天都要吃。 对， 看我的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人家不是说那个世界杯期间就是确认眼神的两种方式，第一个是你胖了吗，第二个是你看球了吗。 好吧， 凉凉了。 除去世界杯的事情，我们还有要特别重点推荐的，舞台演出方面的，由现场娱乐演出制作公司加拿大国宝级剧团太阳马戏与詹姆斯卡梅隆导演共同打造联手打造的这个史诗级的舞台作品， 嗯， 8月1号到12号叫震撼登陆北京凯迪拉克中心了， 体验一把沉浸式多媒体的舞台感官，完美的舞台呈现让你犹如身临其境，带你重回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世界。 对，我们这一段呢虽然是这个铺开来去说的啊，但是呢整场剧或者整个这个表演的精彩之处呢，其实不是我们能够用三言两语讲得完的。 是 我觉得最好的证明方式就是一票难求。 对， 但是我们却在送票。嗯， 就证明我们有多大方，是不是？ 对，真的是如此大方的充满福利的节目，你们怎么能不来？王牌福利就在现在。嗯，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演出，我们昨天在这个我们活动现场已经送给一位朋友两张了，对不对？ 是，他是在我们的游戏环节当中 PK 出获胜的一位。 对，那我们今天接着在节目里面送，本节目的奖品就是由加拿大太阳马戏提供的《阿凡达前传：托鲁克再次翱翔》。 首次翱翔。 Sorry，《阿凡达前传：托鲁克》首次翱翔，我是再次翱翔啊！演出票两张。 对，时间呢会在8月1号到12号，带大家去感受一场沉浸式的多媒体舞台感官，带你重回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世界。如果说再给我一个就是怎么说有技能的机会的话，我想变成阿凡达去看一看潘多拉的世界。 嗯，确定你飞得起来吗？世界杯减肥这个增肥套餐要少吃啊！应该说 it's so easy。 我跟你说，就是昨天看完那个照片之后，真的对我自己的身材堪忧，我现在真的五五开。 反正大家也看不见。索取的方式特别的简单，阿凡达加北京地区手机号发来就行。 到白街粉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 So easy.

风如夜，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道理我从不拒绝，反正也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得过且过是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叠。天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反正也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星光都已陨灭，得过且过是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叠。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守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反正也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得过且过是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总觉得放完这首歌咱们俩应该退场了是吧， 空空如也、哎、 对，一看啊、哎、打开这个节目 还没人了、 哎、千万别人啊。最近呢世界杯如火如荼，但是呢我相信即使你不是真的喜欢足球，或者你只是在凑个热闹、嗯、你可以在我们的娱乐做王牌找到最适合你的方式， 是 因为我们可不只是说说而已的。 对，就比如说昨天我们就举行了一场世界杯101、嗯、 对啊，就不管你们觉得老白现在长得越来越像谁吧啊、嗯、总之呢我们又见面了，而且我保证下次再见到我的时候 会秀一点， 一定的，少吃几盘花毛的事儿嘛。对， 对， 对， 昨天你的身份还挺特别的。 什么叫我的身份很特别？ 就是因为你是活动发起人嘛， 啊， 所以你就黄子韬那个哎 造型 是吧？等号了。 但我很喜欢你给我这个称号，叫什么？足球世界杯101。 对，世界杯101。 好、嗯， 发起人，那 棒棒的。 所以昨天那个郭鹏的代表是彭菊。 为什么大家都是非要安一个这样的奇怪而且尴尬的名字， 就是因为要蹭热度、 哎、反正这个节目呢从头到尾我都是没有怎么看的，但是我也关注了一些， 嗯， 算是完了吧，对不对？ 对， 这个节目 上周六的时候也就火了几个月的综艺节目《创造101》终于落下帷幕了。最后呢孟美岐 C 位出道，吴宣仪还有段奥娟 Yummy 还有赖美云子宁等11位选手成功突围。 对，我的那个记忆还停留在孟广美的时代，只是告诉我出来一个叫孟美岐的人。而且不管这些所谓的女生她们最终怎么样去表现，她们人气是什么样子的，最终她们却收获了一个非常大的数据，就是比赛中11人累积的点赞突破了13亿。 是，而其中呢争议最大的当然是杨超越了，他最终是以第三名出道，但是关于他是否能配得上这样的成绩，网络上分成了两派。 嗯，哪两派呢？ 就有一派说叫实力派、嗯、他们觉得杨超越的唱功啊舞蹈方面都不太行、 哦、 就会哭、嗯、虽然说家庭环境可能会稍微艰苦一点啊，但是选秀不应该是以实力为准吗？ 所以 梁超越出道，对于他比他实力强、比他更努力的像李子璇、刘仁宇来说，这个是这种，最终的结果是公平的吗？啊，有 人会 质疑，对不对？ 对、还有另外一派呢，叫做人气派，他们觉得说这个选秀节目就是以人气说话的。虽然说梁超越表面上看起来实力好像不如别人啊，但是他的人气特别高啊。 哦， 有一位这个电视制作人就说，如果他做节目遇到这样的选手，简直做梦都会笑醒。 这人气其实是一种很玄的东西。 对， 有些人一无是处，可是就是有人喜欢。最早的时候我们说，一个人他有没有这个脸圆儿、什么意思？不是说 观众缘， 不是说你的脸要圆啊，脸圆儿、 小圆脸儿那叫 观众缘啊，你有没有听众缘儿啊？是不是你有没有舞台缘儿？这其实都是一种天然的、自然的一种吸引力，没有办法解释。 对，不过呢，就在两派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突然有一位自媒体的红人叫做咪蒙。 哎呀，说到这个咪蒙，哎呀，我简直是。 你跟他认识、 说什么好 他发了一篇、 不是就是好多想吐槽的啊，好吧， 因为他发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对于梁超越骂他才是尊重他、这个封面的图片有点可怕，就是大几个字就写在上面，写的是骂梁超越不要停。 我怎么一直对这个咪蒙就这个老是抱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总觉得特别想 diss 他， 剑走偏锋了、 实在是因为没有这个时间啊，只能这么解释了啊。 那接下来时间给你一个半小时， 因为 咪蒙， 不不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在我们的有价值的时间里面做有价值的娱乐双排这样的态度的节目啊， 对， 播节目嘛。我们先放下刚才你说到的咪蒙，他说什么不聊，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调剂一下，因为这首歌实际上我今天突然想到他，会觉得哎，也有一种天然的缘分。 Sugar Ray 一首歌曲就叫做 Love 101、 就这首歌。会让我想啊、那么多年前的一首英文歌，没有想到现在能跑到现在来蹭热点。 Treat her like you wanna be treated, give her everything under the sun, you're on your way to a great day in love, love 101. Tell her that you don't want no other, show her that your wild days are goneYou're on your way to honors in Love 101. Do-do-do-do, do-do-do-do, do-do-do-do, do-do-do-do. Sometimes she will get you in trouble, sometimes she will make you stay late.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好像我不记得了，应该还是在当时上海那个电台效力的时候 哦、One to One 的时候，对，就现在是在怀念前任Love One to One 哈。 在你怀念前任的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咪蒙发表之前的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你们这些人凭什么骂杨超越， 点进去一看内容就是硕大的几个字，凭我们有正义感。 这文章一出，很多朋友就表示说，原本不喜欢杨超越的朋友，但看了这篇文章就想决定要站杨超越、我骂你是因为我尊重你，这么奇怪的逻辑，也难怪咪蒙被骂。 可以，那这么说我也可以用这样的旗号来骂咪蒙，咪蒙我骂你是因为我尊重你。 是啊，就这好像是一种那个强盗逻辑嘛， 我尊重你，因为你是咪蒙，而且我取关了你，所以我骂你。什么逻辑、 最后呢，对于这个杨超越出道大家是怎么看的呢？首先作为一档这个电视节目来说，杨超越这样的争议选手的确是非常有流量的。 是的， 而他连续好几次冲上热搜榜，给节目带来很高的这个关注度。 怎么说呢，其实对于他自己本身来说，人气是双刃剑、虽然说粉丝把他送上去了，但是高处不胜寒嘛，而且走得越高有可能会跌得越狠，所以说他自己 要有相应的实力和心态或者心理素质，因为这个行业给他本人带来的其实未必是快乐的。 是我最后之前看他前几期的时候还是那种傻乐呵的一个小女生，但是后来几期尤其到总决赛的时候，他一脸是面无表情的感觉。 嗯，就是确实有强大的压力。嗯， 总之我们要说小姑娘还是要好好加油，因为人气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啊。 然后要怎么样才能把它变成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啊？ 就是要增加自己的实力。 我教你一招，杨超越，你听得到吗？来上娱乐最王牌。 提升自己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好吧，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 One and One 101梁静茹。想要过分吹捧这个节目啊，实际上也确实是因为它是最近大家关注的一个热点。其次呢，我要非常隆重的啊，郑重的澄清，放这两首歌也不是为了去怀念所谓的前任。 是，就是我们只是觉得说，哎，这两首歌曲怎么都是似曾相识老歌，但是贴合了我们现在的热度。 就 One One 嘛，对不对？ 对。 时间。 任何时候，现在比起来都更重要一些。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4 娱乐最王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有人说这里是娱乐最王牌吗？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是我们说的内容不像吗？啊， 对，其实我们就是想说回顾一下这个周末出现的一些半壁江山的事儿，比如说有的人在关注这个世界杯，同时还有人在关注创造101。 哎，对对对对，其实我们关注的东西很多嘛，大多其实都是文化娱乐相关的内容，因为世界杯期间我们也加入了很多世界杯元素，包括我们的嘉年华，请各位一定要多多关注。另外我还要提到一个跟我们音乐 电台相关的一件事情，就是金曲奖啊，是在台北进行了，这是一个音乐界的盛事。最终呢，这个陈奕迅和徐佳莹是获得了最佳男歌手和最佳女歌手的桂冠。 嗯，当晚我们回顾一下，就像刚才我说的，热点事件很扎堆，很多人都在问说，获得最佳新人奖的茄子蛋是谁？ 茄子蛋， 茄子蛋，它其实是一个这个2012年成立的一个摇滚乐团。 嗨、 哦，而且因为他们乐队的一些歌曲是以闽南话为主的，所以听的人会比较少。 对，好吧，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茄子蛋乐队啊，因为我本身说实话、，sorry， 我也不是那么了解，确实最近的这个，精力都被世界杯分散了，怎么也就那么几眼的时间，也瞅了一眼《创造一零一》啊，那其实这个乐队他们的专辑叫《卡通人物》，有点像米卡啊，英国歌手他们那个专辑的名字，入围了金曲奖4项大奖，而且呢，最终获得了两个奖项。得奖之后，让乐队成员最激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什么？ 我有工作了。原来确实他们成军多年，收入一直都不是很稳定。 在2015年的时候，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经常四个人分吃一个吐司，或者吃朋友送的一些粽子来充饥。 对，所以得到肯定之后呢，也是熬这么多年吧，就算是一时扬眉吐气。主唱呢也是一度哽咽啊，说能让爸妈感到放心，而另外一位成员也是向家人喊话，不用担心，我有工作了，听着其实也很心酸呢。 是，现在他同时更让人心疼的另外一位歌手叫做彭佳慧，就是为他们颁奖的时候鼓励他们说，自己当年获得最佳新人奖之后，又过了20年才再次入围。 这哪是鼓励啊，这是惊吓好不好？还要鼓励一下，对对对，因为其实现在你要真想踏踏实实的做音乐啊，来出道成为这个新人奖啊什么的，其实太难了，而不是去通过什么选秀节目或综艺节目之类的。 我们再来看，其实这一次也包括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其他几位提名人，比如说郑钧啊、李泉哲，还有苏佩青、丁世光等等，这些乐坛的希望就在一代又一代推出陈星的当中，音乐人诞生了。 对啊，只会吃老本的乐坛看不到希望，所以喜欢音乐的朋友呢，我们都要支持原创，鼓励原创， 加油吧。 你们要问我说这个茄子蛋乐队是什么样的音乐风格呢？ 哎，还像我一样。 对，你听这就是引线打放电啊，谁该得一旦电啊，反正不管怎么说，这个闽南语的歌啊，可能内地的朋友不一定听得懂。感受一下这个曲风啊，有浓浓的榴莲的味道，还有槟榔的味道扑面而来。 这首歌叫做波克比的爱，来自茄子蛋。 感受一下吧。 途中做会了后我当中感觉就欢乐，欢乐当歌，欢乐赛，欢乐一定会紧爱着别人，希望你会当对那查某讲你爱但是我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好了，我们的问题来了，今天的预热题请各位答对才可以参与到稍后我们的猜词对决的游戏啊。 是有关于世界杯的吗？ 当然是了，所以我来提问啊，各位听友们，请您把正确答案发到我们的白杰 FM 就好了。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今天的题目呢，就是想问一下，昨天取得帽子戏法进球的哈里凯恩，来自英格兰的球星，他的球衣号码是7号吗？ 是或者不是呢？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呢。 再说一遍，哈里凯恩，英格兰的当家球星，他的球衣号码是7号吗？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饭碗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欢迎你们来到娱乐最王牌。 我是白哥， 我是白姐。 大家现在是不是行车在路上，朋友应该停下车来找一个 lunch bar， 坐下来。 你确定不是找个西红柿扔过来吗？沙哑，张惠妹。稍后我们开始我们的这个 PK 环节。 找个地方。能盖过呐喊，至少100分贝。路人肩膀装了就散，狠一点，两天三夜不睡，吃的无所谓。 沙哑，这首歌来自张惠妹啊 ，sorry， 张惠春，她妹妹， 张惠春， 张惠春。然后我们最近看球看的喉咙沙哑， 对，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这个吃点败火的东西，这两天少吃烧烤， 少吃烧烤， 少喝酒， 对，多吃火锅。开玩笑啊，我们接下来登场的两位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先请我们早安音乐秀选送的这位朋友来登场。据他们早安音乐秀的朋友说呢，是主持人都说啊，现在我每天的任务就是派听友到娱乐最王牌去抢钱。 去抢钱吗？ 开玩笑啊，听着我们心里面怪难受的，差点就把门关上了，我跟你说啊。 Hello， 嗨。 Hello， 你好，我们先让早安音乐秀选出来的这位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来， 喂，好，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孙英俊。 孙英俊， 哎， 是早秀选出来的 对吗？ 对， 英俊兄啊。 昨天有来到我们现场吗？ 有， 有。 怎么样？现场活不活爆？ 对，你可以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你那天在现场感受到是什么？ 嗯， 非常热烈的气氛，然后。各种大长腿， 各种大长腿。 他说的肯定不是我。 哦， 给你这次机会呢，主要是要夸一下两位主持人。 对啊， 这个哪两位主持人？ 早安音乐秀的两位主持人，一并夸了吧啊？好吧，谢谢你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但是能不能赢呢？还是要看我们娱乐最王牌的这位朋友答不答应。来，我们请我们今天娱乐最王牌选择的朋友叫蓝黑战舰，是你吗？ 哎哈喽哈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今天打动我的一句话是这样的，他是我看了一眼，你是从2017年吧关注我们的，中间报名无数次一直也没被选中，今天终于忍不住发了一句话说，你肯定是因为我是国米的球迷所以不选择我的。 就这么多年因为这个头像一直没有选择对方是吧？ 因为可能是潜意识里面作祟，因为我、哦、因为我自己是 AC 米兰的球迷嘛、嗯、所以抱歉啊，不好意思啊。 没有没有 啊，至少咱们都是米兰球迷嘛，对不对哈？嗯， 对。 那说一下，就两位都已经知道我们的游戏规则了吧？ 对， 我这最近出差，我没在听这个节目，什么规则？ 哦，是吧？那我们就想跟这位国米球迷说一下，那就再见吧，好吧？ 好吧，开玩笑，重申一下啊，就是认真聆听，两个人在线接力猜词，一人一题，接力提问，主持人只会回答是或者不是，谁先猜中谜底就会获得我们的奖金。今天我们的奖金已经回归到100块。 好， 对吧？ 好。 其实打个比方来说，我们昨天猜的那个题，昨天我们猜的一道题， 中国， 对， 关键词是中国， 最后的答案是小龙虾，你要缩小范围，逐渐来猜到我最后问的是什么，明白了吧？ 啊，明白了， 英俊应该在现场应该明白这个题是怎么玩啊？好吧，所以我们 明白， 准备好我们的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是多少现金红包？ 100。 好，加油两位，希望你们能够成功啊！好，我们现在要做好准备，开始要挑战一下今天我们这个关键词到底是什么呢？二位已经做好准备，早安音乐秀的英俊和我们娱乐总排的蓝黑战舰，Ready Go。 今天的关键词三个字，阿根廷。 是人吗？ 是，这我们 早秀先来。 早秀先来，来。 啊，是我先来吗？ 对，英俊你先来提问。 请问是人吗？ 是。来，蓝黑战舰。 是关于食物的吗？ 关于食物，不是。 食物 不是。刚才已经说是。 跟世界杯有关系吗？ 是。继续，蓝黑战舰。 马拉多纳。 不是。 是梅西吗？ 不是。 好，是踢球的吗？ 什么？ 是踢球的吗？ 是踢球的，是。 啊，踢球的，是主教练吗？ 不是。 是国米的吗？ 不是。好，没关系，我们还有时间，继续。 是守门员吗？ 不是。好，范围又缩小了，不是门将，继续。 门将是中场吗？ 是中场，不是。又缩小了。 后卫吗？ 不是。 巴队斯诺卡？ 不是。继续， 前锋 是前锋，什么？ 克雷斯波？ 不是。 哎，选人的这个本 跟阿根廷有关的，跟阿根廷有关的未必是阿根廷球员啊！继续，还有30秒。 啊，阿根廷有关的踢球的，不是马拉多纳。 对啊，可以想想跟他对阵的球队，对阵的球队。 啊。对阵的球队， 对， 前锋 有渊源的球队，有渊源的球队，有渊源的球队。再给10秒，再给10秒，再给最后10秒钟。 有渊源 实在是不成，我一伪球迷。 伪，那你是放弃了吗？那这样吧，我在那个不是伪球迷，蓝黑战舰，我再给你三个问题的机会，我看你能不能猜对，好不好？三个问题的机会，我再给你。 是这届世界杯的对手吗？ 不是。 渊源 不是现役球员，好， 不是现役球员， 好，你已经失去了一个问题了，还有两个问题，继续 ，Come on， 98年世界杯 是， 八年世界杯， 厉害，还有最后一题， 欧文。 我看到他回答的这个时间啊，就是和我们平台上刷新的时间，正确答案是一样的。 对，其实我因为我做了一些提示嘛，啊，对，好吧，因为这个刚才我们耽误了一些几秒钟时间，所以补了，算是补时加时了10秒，给了你3个问题的时间，而另外一位伪球迷直接放弃了。 要是我也是见好就收，实在是问不出来问题了。 好吧，不管怎么说，两位都有鼓励啊。除了我们的蓝黑战舰会获得我们的100元的现金红包之外呢，我们的英俊也会获得我们送出的9.9块的小红包以资鼓励。 啊，好， 谢谢 二位的精彩表现和对决，谢谢你们又为我们的娱乐做王牌贡献了一期精彩的节目。 拜拜。 至于我们的预热题的问题，你们都可以答对吧？现在英格兰的哈里凯恩，他身披的球衣号码是7号吗？ 9号。 对了，伪球迷还是不说话。 坐你旁边的这个真正的伪球迷，我都知道这个。 你们要不然这样，你和艾科那个英俊啊，你和艾科再单独打个电话聊一聊《创造101》这个节目怎么样？好了，谢谢参与，再见，拜拜。 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音乐题呢很简单，我们会有一个前奏啊，所有朋友都可以来参与。 又到了伪球迷们真正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对， 这个时候才是全民参与的一个游戏环节。记得关注白金 FM 的平台，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有人说98年那届比赛绝杀阿根廷的球员是博格坎普，冰王子。就我为什么会没有把他作为一个答案呢？ 嗯， 没有为什么。 你这个好回答啊！ 没有，那因为欧文是追风少年嘛，哪场比赛、嗯？而且刚好昨天有一场英格兰的球啊，好吧，下次希望能够出到跟博格坎普有关的题，好吧，把它作为关键词。

还挺像的吧。 因为你看他写歌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按照自己的版本先写个 demo， 所以这个歌如果你按就是原作者原创的那个方式去唱，会发现整首歌更有感觉，所以应该有一个现场的 live 的那个宗盛的版本啊，大哥的版本。 我们之前采访那个莫文蔚的时候，不是问到他一个问题，说和李宗盛合作起来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让他觉得说哎，好像每一次都要演绎出来，才能唱到他的心里。 哦，他是这么说的吗？我自己问的，我为什么自己都忘记了。哦，对，精彩的有关于 Karen 对话的内容呢，之后也会有机会播放给大家听啊。 是， 我们先来听听看今天的正确答案吧。这首歌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歌了， 来自苏打绿《小情歌》。猜无与伦比的美丽，那位朋友给我站出来。 小情歌啊，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 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为什么你刚开始的时候死都不肯卖这个沙滩啊？ 开始不肯卖是希望你留下， 期盼夏天就像期盼爱情，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和你牵手阳光沙滩，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咖啡再续杯，回想这一切，好多的细节，比如你嘟嘴微笑的离别，窗外的世界，霓虹在交汇，缤纷这交界，我安静了解没你的感觉，只和你温柔对阵，主角是月白随心的快乐，此刻水清澈，远方的麦田金红色，胭脂河不是还温热，随心的我们唱起歌，我走过牧笛声吹着，大清走到这，微笑不无沾了，梦山水泼墨的感觉，一夜彩蝶前世的感觉，一夜红尘几世的轮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方面。前晚第29届金曲奖颁奖典礼在台北小巨蛋举办，陈奕迅、徐佳莹分获最受瞩目的最佳男女歌手。令人遗憾的是，此前获得6项提名的林俊杰在本届金曲奖颗粒无收，全程陪跑。陈奕迅堪称是本届金曲奖的最大赢家，他第三度拿下了最佳男歌手，战胜本届提名的宋念宇、李玖哲、林俊杰和许书豪。最佳女歌手首次被徐佳莹摘得，本次是他第三次获得提名。他还凭借着专辑《心理学》击败了张惠妹、彭佳慧等音乐人，拿下最佳专辑。中国东方歌舞团音乐剧场《我们的爱情故事》将于6月28号到7月1号登台保利剧院。去年《我们的爱情故事》经过第一轮演出，今年整体升级之后再次登台，有歌曲、有舞蹈，还有剧情。除了数十首经典爱情歌曲的演绎，今年原创的部分也多了不少，让观众跟随男女主演在四季轮换中感受爱情故事。百老汇经典原版音乐剧《吉屋出租》将于10月11号到21号登上世纪剧院的舞台，这是这部百老汇传奇作品时隔13年后再次来到北京。《吉屋出租》改编自普契尼的歌剧《波西米亚人》，讲述了一群生活在纽约的年轻人住在租来的房屋里，怀着各自的抱负为理想不懈努力的故事。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建国路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东向西方向，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方向，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西向东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张总，你的公司轻资产运营怎么这么快就能融到资？ 我们申请了招商银行高新贷，还拿到了招行的股权投资，不仅补充了经营资金，还有大批机构因为招行的投资关注我们。 申请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客户经理专业度高，快速完成申请，债权加股权，真正帮助企业快速发展。 这么好，我也赶快申请一个。 招商银行千英展翼综合金融服务，陪伴企业成长每一步。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和我一起走？ 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音乐素描。 好，夏天的傍晚，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讲一首跟这首歌有关的故事。 如果多一张船票的话，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呢？用今天推荐的这首歌曲来回答。 对， 对不起，谢谢。 因为我没有这张票，那得看是什么船，是吧？像泰坦尼克号就算了吧。开玩笑啊，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故事，来自于陈奕迅的一首歌。我们常常会说一句话，说下雨天啊，这个不要听林夕的词，然后呢，失恋莫找医生，对，医生嘛。 对， 今天这首歌是对不起，谢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故事。 这位朋友他说，那天吃三果饭，老师都不来，所以他也没去他们班。我拉着所有人跟我喝酒，然后醉得不省人事。我打电话给他，一边哭一边问他为什么还不来。他叫我不要哭，他说在开车，马上就到了。到了 KTV 之后呢，他就直接去了他们班，根本不看我一眼。我在外面等啊等，很多人看着，我知道我让他难堪了。对不起，我爱你。 第二个故事是这样说的，那一次和你分手，我把你从酒吧送回家，我们坐在出租车的后排，你头就靠在我的胸口，手机里放了这一首歌，我侧过头看着车窗外，夜里的高架的灯光是那么的安静，那么爱我的你，那么爱你的我，此刻流下了眼泪，我知道，当时你的心里只有他。歌里面的那个单眼皮的男孩不是我，我超爱陈奕迅，也为此厌恶了这一首歌3年了。

每一个你没有感觉到的不经意的瞬间和你相逢的时候，它会给你一种特殊的感觉。就像这首歌，在我把这首歌的 CD 推起之前，你不会想到我要放这首歌，因为它着实是一首很老的歌了，年代悠远，而且无数人翻唱。但是今天听上去依然会觉得，哇，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么好听的歌呢？ 真的吗？ 当那个前奏响起的时候，懂的人会会心一笑，没有听过的人会觉得，嗯，它有着这个非常优美的旋律，而且很适合今天。主播私房歌，今天我推荐的第一首来自于卡朋特。Renities and Mummies. Talking to myself and feeling old. Sometimes I'd like to quit. Nothing ever seems to fit. Hanging around. Nothing to do but frown.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Call the blues. Nothing is really wrong. Feeling like I don't belong. Walking around some kind of lonely cloud.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 Funny, but it seems I always wind up here with you. Nice to know somebody loves me. Funny, but it seems that it's the only thing to do. Run and find the one who loves me. What I feel is come and gone before.It's the only thing to do. Run and find the one who loves me. What I feel has come and gone before. No need to talk it out. We know what it's all about. 经过了那么多年，你会觉得这首歌的声音显得如此清晰，可见当时他们在录音的时候也花了非常大的力气啊。录音的技术包括他们的用心之处，你都可以感受得到。这首歌来自于卡朋特，他的声音呢又柔软的像童话一样，所以这首歌特别适合一个下着小雨的星期一来听。 对，就符合今天的天气气质。 对， 当然又到了我今天来推荐第一首歌曲的时候了。我刚刚看到平台上有人说听到我们刚才放的那首 Eason 的歌曲，然后会忍不住回忆起来他的内心的一些小创伤。 对对， 所以我就想说 Eason 的很多歌曲可能你都听烂了，但是刚才这首歌曲你再次听到的时候又会单曲循环一阵子。 真的。 那当然今天我推荐一首歌曲也是回忆经典，是来自李宗盛，听见有人叫你宝贝。是一首关于吃醋的歌吗？ 哎呀，还听上去有可能，因为这首歌实在没有办法跟足球扯什么边了。 听前奏的时候就是能感觉到时代感来了。而且他在演唱会上这样介绍说，这是一个没有很用心写却意外走红的歌曲，来自李宗盛，听见有人叫你宝贝。当听见有人叫你心爱的人宝贝的时候，等什么呢？一巴掌伺候。 但是我其实从男人的角度会很理解，就是男人写的这首歌意味着什么。 我为什么不再给你安慰，在寒风中漫步有家不回，好几天不见面也无所谓。你问我为什么把你的心退回，又把照片撕碎毫不后悔。你问我为了什么开始喝酒，而且每次都喝醉。不要说我做的不对，不要说你永远不会，因为我在无意间听见有人叫宝贝。不要说这是个误会，你不必在我面前流泪，因为我明明听见叫你宝贝，你让他叫你宝贝。你问我为什么不再给你安慰，在寒风中漫步有家不回，好几天不见面也无所谓。问我为什么把你的心退回，又把照片撕碎毫不后悔。你问我为了什么开始喝酒，而且每次都喝醉。不要说我做的不对，不要说你永远不会，因为我在无意间听见有人叫你吧。让他叫你宝贝， 时间的关系，来自李宗盛的这首歌听见有人叫你宝贝，我们就先听到这儿了。 嗯，也回忆起来很多关于男人女人不同对于感情的看法。 对，刚才我们探讨了一下。 是， 其实男人和女人两种人，其实面对爱情的态度，或者说他们的处理方式呢，可能会截然不同。 比如说， 这不废话吗？ 男生，你刚才用到一句话，我觉得还挺贴切的，就是长情， 对，就是多情却长情。 是，但是女人 呢，专情却绝情。不是我说的啊。 总之就是有一个推文像这么说，是吧？我听有一个女生在总结说，女人永远都是只爱下一个。 啊，我们就不过多的去探讨这个问题了，我们还是聊一聊哈利凯恩还会不会进球，好不好？又拽回来了啊！哎，好，那我们来看看下一首歌，还是你来推荐。 啊，我来推荐第二首歌曲。这支乐队呢是来自英国的一个双胞胎兄弟，叫做 The Heartstrings。这首歌曲叫做 Paddle， 脚踏船，不是那个脚踏两只船啊，就是脚踏船在公园那种漫步的感觉。 OK， 推荐它的原因是因为我无意当中听到这首歌被旋律吸引，所以今天是第二次聆听，和你们分享。 Seems as good a day as any to stop my track across the ocean.With no funds for ship or sail, I'll use my legs and my devotion. An aqua bike will be my vessel in high adventure. Land I seek, so farewell friends who've come together. Waving hankies, tear on cheek. Oh, it's a long, long way to go on a pedalo.Surging, spirits soaring, the sky was huge, the sea was placid. Soon my vim was somewhat dimmed by bucket loads of lactic acid. Then a ship took me aboard. have found out they will realize it's a long, long way to go on a pillow, a pillow. It's a long, long way to go on a pillow, a pillow. 行千家万会精彩分成活动火爆来袭，戴森吸尘器、双立人刀具套装、Kindle 阅读器等多种好礼等您拿。六月三十日前，只要您是招商银行储蓄卡、新办卡或持金卡及以上级别卡片的客户，即可登录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进入北京专区参与活动，多重礼遇享不停，礼品数量有限，兑完为止。更多精彩活动内容可咨询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歌，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最后一首歌之前，我们还是把话题转回足球，预告一下今天晚上的十点钟会两场比赛同时开踢，沙特对埃及，另外有乌拉圭对俄罗斯啊，就是非常关注，就是乌拉圭队对东道主是不是能够阻止他们之前的那种横扫千军的气势。另外呢，在明天的凌晨两点会有伊朗对葡萄牙的关键比赛，两队呢目前分数差的不多，葡萄牙队呢可能比伊朗多一分，打平就能出现。但是这句话对于中国球迷来说却有巨大的伤害感啊！但是对于葡萄牙队来说，毕竟人家有 C 罗嘛，是不是啊？对不对？足球界的詹姆斯 啊！就刚才说到那个哈利凯恩的时候， 我们刚才有一段对话是这样说到哈利凯恩，是因为刚才我看到一张图，是完全按照里奥梅西那个广告里面躺在地上那个 很慌张的， 对，重新 P 了一下，说我现在快乐的啊，什么对，怎么样怎么样啊？ 对啊。 然后哎，这个艾克看到后就说，哎。这个哈利凯恩他 这么厉害呢， 他怎么他为什么会进球他是超常发挥吧他怎么就能进球， 他怎么一下就进了那么多球。 对，然后后来又问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答，你们帮帮我好吗。艾克问我，哈利凯恩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存在我该怎么回答他我说我告诉他哈利波特的弟弟没法聊你知道吗。 真的，因为对于伪球迷而言，他们的就是我们只知道梅西亚、C 罗， 但是你相信我可以，我可以跟你聊哈利凯恩聊一晚。 真的 真的， 行了，我们切下一话题 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此时此刻啊，如果要是能听到我们这段对话的哈利凯恩好不好， 心碎的冰咖啡。 对这首歌呢不是要送给哈利凯恩的啊，而是很贴切今天的下午至少那个天气的情况。而且我一直觉得夏天如果飘着小雨喝一杯冰咖啡那个感觉是透心凉的，对不对哈、啊、所以我们来听今天推荐的主播私房歌，早就想推荐给您了，熊天平心碎的冰咖啡。 记得那年夏天让人好心醉，紧紧握着双手，紧紧随着海风吹，我却不懂面对你的美，总是羡慕天空轻鸟自由飞，却没能把我的心情带进你心扉，松开的手愚昧心流泪。 推荐给你们一首好歌，心碎的冰咖啡，来自于熊天平。 嗯， 然后我们这个还是要说一下，艾科虽然这个聊足球很尴尬，但是呢却经常贡献出神准的预测，比如说上次说到我支持 C 罗啊，西班牙队必胜啊，就这种，后来发现哦两队打平啊，还后来又比如说阿根廷才只踢了一场球，他说啊希望阿根廷啊就能够出现啊啊，以及昨天晚上在活动的现场指着我的英格兰球衣说我支持你，你穿的是阿根廷的队服，让现场英格兰球迷无言以对。